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创新融合，传送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式将于本周六下午在老国展一号馆举行。作品突出北京电台在有声版权业务方面的创新和探索，第一次通过声音方式二次创作传送经典茅盾文学奖作品。届时著名小说演播人梁岩、白刚等人将亲临现场和到场听众互动。东城区景山街道魏家社区昨天在皇城根遗址公园北广场举办砥砺奋进40载携手同圆中国梦向祖国献礼长卷绘画展活动，精选出46幅绘画作品和2幅书法作品，展现了祖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化。非遗与设计艺术文化节昨天在北京陶瓷艺术馆开幕，活动以现代设计走进传统工艺，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为主题，包含工艺传承大讲堂、工艺花展览和愉悦生活学生作品展等公众教育项目。第13届北京文博会朝阳分会场昨天举办第2届茂龙文化艺术节，在茂龙文创园内的一带一路走进非洲茂龙文化艺术系列展、日用极道致敬非遗工艺展等多个展览可供市民免费参观。艺术节将持续到11月10号，围绕文化交流、非遗传承、人文教育3大主题举办多场活动。明晚法国著名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将与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合作登台国家大剧，演出2首莫扎特的协奏曲 D 大调第4小提琴协奏曲和 A 大调第5小提琴协奏曲。此外，乐团还将带来海顿的2首交响曲 G 大调第27号交响曲和 A 大调第50号交响曲。云门二舞剧13声明晚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13声，将台湾艋舺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爱听音乐剧爱看电影的人都知道西区故事，今晚中国爱乐乐团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带来西区故事的交响现场版音乐会，观众将在年轻新秀指挥黄奕与中国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的带领下聆听一场特殊的音乐会，观看一场特殊的电影放映。黄河交响音乐会今晚登台北京音乐厅。科尔曼弗拉门戈吉他乐团楼兰传奇演唱会今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车主派对，有请易小宝登场。 10月车主大派对，尖叫福利派过瘾，居家旅行车生活百万惊喜等着你。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用清嗓子这个举动实力抢了我的镜的这一位呢，抢他距离我2米以上居然还有这么大事儿，我在我耳机里边都听到了回声。欢迎一下48快装的博先李博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有一点点轻微的雾霾，所以嗓子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哈。 嗯，还好。 还是因为早上起早了。今天博总特别积极啊，9点就到我们台里了。我说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他说因为金秋十月怎么就过去了呢？我们要在最后一周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个很重磅的活动。确实这个活动呢，我昨天夜里研究了一下，认真的给大家截了6张图片在我的微博上面。这还只是一部分啊！今天我们要着重的跟大家说一说我们48快装啊，48小时为你的旧家换新颜，我们的品牌又有升级，我们又有新的店面，要在接下来的10天左右的时间就会跟大家见面了，一系列的福利都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大家不要错过了。同时呢，如果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知道我们的福利有哪些啊，都是我觉得应该算是这一年度当中，真的就是黄金十月的感觉。 对，这也是金九银十啊，最后一个周末嘛。 对， 那个我们也算是最大的一个回馈活动。 就是全年，因为接下来11、12月份确实也供暖之后，慢慢进入到大家有点要冬眠 的感觉。淡季， 但是我们待会儿也给大家说一说，其实淡季也不是说不能够旧房翻新。 对，对我们来讲，实际一年没有淡旺季，越到过年前，我们实际生意越好。 因为大家都想过年的时候啊，住在一个新的家里面。好，反正我看到这个活动的力度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我们48快装一直在尝试一些新颖的方法啊，新颖的方法，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给你之前是送锅，今天是送工具箱，我们不单单有这个到店礼了，我们签单礼今天也有升级，告诉大家，今天我们会送我们的这个到店礼，今天是30位吗？ 对对对，还是前30位电话预约，到场。 好，我们是送工具箱啊，因为我们前一段呢送了一段时间的锅啊，大家这个做饭是有保障了，但是修个什么东西行不行？尤其是现在这个供暖啊试水的阶段， 对， 各种拧。你知道那天我在家里边，我说我们家没有扳手，大家会不会嘲笑我？我就搬那个暖气那开关啊，费了老劲了。然后后来有一个男性朋友跟我说你们家有扳手，你扳一下就好了。我说啊，扳手是个什么东西？工具箱400-665-8848。今天呢，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前30位打进电话到店的朋友， 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可以获得我们的到店礼啊，不需要费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一个居家的工具箱，里面真的很全了。那我叫不出来名字，但是大家居家生活当中都会用到的，400-665-8848，只有30份，赶快打电话吧。金九银十赶在10月份的尾巴，还有一个新店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对的，十八块庄呢，那我们现在呢是第四个店面也正在装修当中，就是在这个崇文门这边，这个花市街，这边就是那有个富贵花园的那个后门那儿，开了一个门脸店。 终于有一个是离我们台比较近的 啊，对，这也算崇文店吧，属于东城，它这好像是东城店，那个应该在11月10号左右就能试营业了， 就是下下周， 对， 下下周末的时候，所以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四，大家也会听到我们关于新店的一些消息。但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本周末的四八快庄的活动呢，都是三店。 对，三店还是三店。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我们三家店面的可以同时来参加的这个活动。那我们的三店的地址都在哪里？四八快装48小时，把你的一个很想要装修啊，说我这也有问题那有问题的一个家，变成了一个全新的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400-665-8848，大家就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了。因为我们说起来，这个最后一周的活动还是比较复杂的。 挺简单， 没有，就是我跟你说那商城啊，我昨天比双十一，你知道，上某猫某宝，我还认真在那儿翻，我说怎么还没到底？后来我实在困得不行了，我说那就先截六页吧，截了六页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的微博了，可以看一看我们四八快庄自己的商城现在升级给大家的直接拿积分兑换的礼品都有哪些。反正这六页里边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 对，总共礼品应该有800多种。啊，800多种产品， 你是怎么考虑的？你发个二维码给我，然后让我在那儿翻，就真的 是 翻了半宿。 因为我们之前就发现，我们送的好多礼品是客户说我不需要，我需要的东西你能不能给我准备一下？我们后来就发现，让客户简单一点，对吧？你比如说在我们那儿选购我们的装修，因为我们这个商城也是新商城刚上线，就是这个商城主要就是以回馈我们的客户为主的一个商城。那你比如说从我们这儿装修，你比如说这个周末你就选择，我们只有前20户啊做测试啊，就是这个给咱们乐享生活就20户的一个优惠。如果这周末装修3万，那我们就送你3万的积分，那你这3万的积分直接从我们商城换购你自己 需要的东西 就行。 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给大家800多个选择了， 对对对， 这个 应该总有几款适合你吧，居家生活。 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有一部分的听众呢，可能现在不是能够很快的找到我的微博或者是看到，所以我也可以跟大家简单的说几个。你看，像这个床上的4件套，对吧？你看这个冬天很需要，你需要换一款跟夏天不太一样的，可能是厚绒的这种。然后我们也告诉大家了这个某宝上面的价格，你品牌我们都写了，你也可以去某宝上面搜，这个呢就是价值，2500块钱的，你这可以买很多耶， 对， 还有洗衣机啊，也是有品牌，然后有8.5公斤这个变频的滚筒洗衣机。还有这个按摩椅，太空舱按摩椅，这个我也帮大家截图了。还有这个电饭煲的这个品牌，我们说一下苏泊尔，因为苏泊尔就是大家很熟悉。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通的一个价格，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个像吸尘器啊什么的我们就不说了，还有刀具、锅品、烤箱。这都是我搬家之前集体采购的东西，好吗？现在给你看看我的某宝清单，就是这些东西都有，很居家实用的一些东西。我们把这个能够获得积分的流程给大家解释一遍吧。 就是本周六，我们实际本身四八快庄每周六都有这种旧房翻新的说明会，实际就是你电话预约到店参加我们这个旧房翻新说明会，如果你觉得还可以，你就当是交定金， 当然这个定金呢不像我们原来说的交1000块钱，这个是需要你交18000。 嗯 啊，18000的话正好是我们一个基础套餐啊，299这个套餐是包括你全屋的顶、全屋的墙和厨卫的吊顶全屋翻新的一个价格。 嗯 你交了这个呢之后呢，那我们就会你这个合同金额，你比如说将来我的定金交了10000吧，合同金额总共算下来，连其他的铲墙皮皮腻子所有的都算下来， 嗯， 我们大约是30000。 嗯， 那你这30000我就送你30000的积分，如果你的合同是50000，我也送你50000的积分。 嗯， 啊，但这个呢，这回新商城上线，我们也就只有20个，前20个预定的。 就是装多少，我就送多少的积分给你。 对对对， 简单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快到双11了啊， 嗯， 大家这个，我跟你说啊，就是每天脑子里边就跟计算器一样，嗯，都在算啊，怎么核算怎么核算啊，我付定金以后能不能够翻倍？其实这个真的相当于就是定金，然后接下来你的钱就翻倍了。 是的， 嗯， 所以我们这个商城也是为迎双11我们新开发的一个， 嗯， 啊，给客户让客户更简单更方便。啊，要不然我们店也小，你说堆这么多东西也堆不下，直接上 按摩椅，这他直接上来这，嗯。 如果说你看好东西，直接厂家直接就发到你家了，啊， 哦， 比较简单。 对， 啊， 以前我们去说明会的时候送的， 他有的自己拎 啊， 这个， 乳胶枕啊，红酒啊，就是很头疼怎么运走的问题。啊，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商城里边直接拿积分兑换， 对， 就跟买东西一样，就跟我们网购一样， 啊，对 啊，商家就直接就配送到您家了， 对。 嗯， 这就这么个流程。那实际礼品呢，实际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实际就是住了10几年20年，有的买的二手房的业主啊，实际就是 或者是租房子的业主， 租房 的，嗯， 也就我们48葵庄整个这就马上就3年了啊，3周年了， 哦，时间真的很 快。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覆盖6个省10家店面啊，一路走过来，实际我们这个事业呢还是受到好多的这种客户的认可啊，所以我们就老房的翻新，一个不搬家，因为我们上海店刚开， 嗯， 我这段时间在上海多一些，刚开以后上海好多老客户过来，就是这些业主来就说，哎呀你们这个太好了，就是个不搬家， 你们来晚了 啊。是啊，我们原来老早4、5年前就想装， 嗯， 但是没有一搞个让我搬走3个月， 嗯 啊，我装完之后我东西往哪儿放，我还得去租房子，想想就不做。但我们去了之后，他就发现，正好解决了他们的这个最难的一点。 嗯 啊， 因为房子住的越久，东西越多。 东西越多，尤其中老年人，哦，这个堆的东西很多很多。 嗯 啊，所以说呢，好多业主都替我们算了，说，哎，你这一个不搬家，给我们省一省事，二最主要省钱了。 嗯 啊，还省时了。啊，因为好多呢，像我们在北京，咱们的业主，我们翻新，有好多业主刚开始来了不相信，说你这怎么做呀，哎？ 怎么做到不搬家？ 这么多呀，啊， 嗯， 啊，这个，但是我们经过我们整个的施工完了之后，他就哎，你们这个还真行，啊，因为我们有好多小区做完之后啊，有好多这种邻居啊，就马上就照着他家就做了，啊，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您说这个到了冬天我们就进入淡季， 嗯， 这传统的装饰公司真的进入淡季， 就整装的一些公司，嗯， 但对我们旧房局改的这种公司，嗯，我们是一年四季没有淡旺季，一年最淡的时候就是过年那一个月， 嗯， 啊，这个是因为工人也回 家 休息， 大家也要 这个没办法， 嗯， 啊，除了这一个月之后啊，也就是说腊月23之后我们就不接活了啊，到了那个时候正月15之前这一个月啊，基本上就是这是最淡的，其他的时间是因为我们越临近春节，刷新过年的这个习惯， 嗯， 南方北方它都有， 嗯， 哎，干干净净过春节， 对， 啊，所以我们到了冬天最主要做的就是，如果你的房子6、7年以上的房子，实际你刷新一下还是蛮好的，你比如说全屋的把墙面整个全部翻新，全屋的顶和厨房和洗手间的8个死角。你整个清理一下， 嗯， 6天的时间就可以完工，啊，很省事儿， 嗯， 啊，你只要跟我们签一个合同，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哎，剩下的也不用操心说，啊，好啦，你要开工了，那我什么时候搬家呀？商量搬家的时间。 对。 哎呀，这个孩子上学的问题，我上班的问题啊，嗯，老人在家的问题怎么解决， 嗯？ 啊，东西什么时候搬走，什么时候运回来？你会操心，你从下了订单开始，你就开始焦虑啊，整装的这个焦虑，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有过。 对， 哎， 是的。 但是呢，48快装，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48小时，也就是每天我们工作8个小时。 小时的话，只需要六个工作日。 嗯， 啊，你就发现家里面就不一样了啊，就完全换新了。 嗯， 但是这个呢，我们也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六个工作日，还是一些基础的工作。 对，就我刚才讲的，全屋你全屋的顶、全屋的墙和厨房和洗手间的吊顶。啊，加地面， 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翻新是没有问题的， 翻新没问题， 嗯， 因为我们这个做的多了，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工人呢都是流水线作业交叉施工，都是专职工人，他这个手干活也干得送，啊， 嗯， 所以说整个流程也安排的合理，所以这个工序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嗯， 啊，而且的话，像我们真的在将近这三年的时间，遇到好多这种翻新的这种这个比较。有挑战性的这个翻新的工作啊，曾经咱北京有一个业主，我忘了他姓啥了啊， 嗯， 他家四十平的房子，家里堆的就只能走一个人，两个人来回走还得错着走， 错，这哎，麻烦你让一下， 他家还要换那个卧室的地板，卧室还是个铜床，就最早老古人铜床拆不了， 嗯， 还要换地板，那我们的工程师傅很智慧啊，整个就是五个人四个人一点一个脚把这床举起来。一个人转到下边 换 地 板 啊，哎，这也做完了。最后做完以后，我们的工长跟我们讲这个事儿的时候，真的包括最后我们回访业主，业主真的特别满意。 我觉得就是光搬这个床换地板， 举起来嘛，一直举着嘛，拆不了。 如果我是业主，我就是一边擦着泪一边说：“你们太专业了，真是达成了我多年的夙愿，是不是？”就 是 这样。是 的，因为真的是，所以说这就是好多业主之一，本身他自己在想，你自己不要想，因为现在这个事儿，你那些觉得难的问题，我们已经两年了，有好多我们都有解决方案。 马上就三年了嘛，我们都已经 十二月份就三年， 对，摸索出来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对。 即便刚才像博总说的，北京的老房子四十平，家里面已经满满当当， 好多好多， 床都没法拆的情况下，我们还正常的给您换地板。 是的， 嗯，都可以完成。 嗯，因为本身我们做旧房局改这个市场，做的实际就是一个服务行业。 嗯， 啊，就是解决客户别的公司不愿意解决或者不给解决的问题，我们来做。实际整个市面上现在大的整装公司。在我看来都不是我的竞争对手，我们现在接的活都是大公司不做的，那你来我们四八块钱给你做， 嗯， 你家的活超过三千以上的活我都能帮你做啊，但我们真正的竞争对手实际就是这些列地摊的街边的这些， 嗯 啊，但是四八块钱是个平台，我们希望这些实际列地摊的年龄有那好师傅呢， 嗯， 啊，就比较好的师傅就吸到我们平台上来， 嗯， 啊，通过我们专业性的培训管理，让他的整个的工艺再给我们有这种有旧房翻新需求业主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嗯， 啊，这样的话我们真正的就实现了，把招一批好的用心的这些工人工长，给我们有需求的局改的业主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嗯， 啊，这个市场真的很大很大。 我们也不是说严格意义上说，可能你在路边找的这工人，他技术就不行。 哎， 其实不 是，对，人有很好的 啊，对，只不过说他没有一个品牌和平台的支撑呢，有时候 你不敢找。 哎，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啊，你说人和人之间打交道是最困难的。 是的。 可能这句话赶话一句话说的不对， 嗯， 可能人家就撂挑子不干了，你怎么办？你去找谁， 嗯， 这个是大家很担心的，就是我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 嗯， 找谁负责，之后如果还有出现问题，我找谁维修？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哪怕是局部的，家里面是局部的有问题。现在啊，你说漏水了， 嗯， 啊，这暖气失水了以后漏水了，我这地板不行了， 好了 啊，甚至可能影响了楼下，或者楼上的漏水影响了我，这怎么办？啊，你说我也不可能找一个整装公司，我其他都挺好。 是的， 那就可以找我们的四八快装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你说我有这个。我们家是局部这个问题能不能行， 对， 这个问题能不能行啊，多长时间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告诉大家。好，这个好，有人说夏夏你车里也是没有工具箱的嘛，这个不用给我车里补工具箱，我在车里不需要使用什么工具啊，我开车一直都挺顺的呀，有没有工具箱，嗯，这事儿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会给大家 拨打进电话的前30位的听众，每一个人送一份到店礼，这是工具箱啊，都是居家的工具箱，不是车用的工具箱啊，是居家生活当中可以用到的。所以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赶紧的先抢占我们这前30位的获得工具箱的名额。另外呢，刚才博总也说了，我们10月的最后一周仅限本周六三店共同来参加的这个活动，大家也可以通过400-665-8848来咨询一下，说哎，我这个付定金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呀，我来了我大概要几点来听你们这个宣讲会呀，啊，然后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三个店的地址在哪里，分别宣讲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都可以咨询400-665-8848。哎，其实说到这个很难，有时候很难装的一些案例的话，我在想马上12月份迎来3年， 嗯， 你们可以像这个看病啊，有疑难杂症一样，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商城啊，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 VR 系统里面给它单另的列出来一个列表， 也可以， 就是困难值啊，Top 10的排行榜这样子。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你印象当中最难的， 最省的啊， 嗯，有没有那种特别急的活啊？ 有啊， 就是我说那种漏水了啊，不行了，就打400-665-8848，你现在就得来跟我弄，那，嗯，就特别着急的事儿， 就是， 找到你们。 你比如说或者自己家跑水了，人家把楼下有水的， 嗯， 那这个呢实际我们也有我们一个专利产品叫三防水， 嗯， 那你就不用动你的砸砖啊地砖，不用砸，我们直接用我们的防水给你一刷，半天就可以给你把这个搞。 这也是一个专利 专利产品的 哦，反正这个原理我们肯定是说不太明白了，但是就这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就半天啊，给我们半天时间，你这个防水水就不漏了啊。 哦， 啊，这个呢就是， 刷一下就行了。 对对对，这个呢是，哦，就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你真的可以拨打我们400-665-8848来咨询，或者你到我们店来咨询。 嗯， 啊，这个比较简单。 但这个漏水的问题啊，最常见的其实还是影响了楼下。 是的呀。 嗯， 那个像防水呢，实际老房子好大部分都有这种这个防水不坏了的这个问题。 嗯， 实际好多人翻新呢，洗手间和厨房是重点。 嗯 啊，重点 厨卫的这个重点，我们下半时段啊，就是一小段的广告，在我们10:30的时候，我们乐享生活就会回来了啊。大家呢还可以继续的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找到我的微博之后，可以看到我截的我们48块庄的商城的图片，这些都是我们本周六活动当中大家直接用工程款啊，就比方说你装了3万块钱，直接3万的积分就到你的商城里边可以兑换的产品。同时呢，提醒大家400-665-8848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本周六的活动，稍后见。 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好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好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开心麻花音乐喜剧《嘻哈游记》12月14日至16日，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上演。哈林、庾澄庆担任音乐总监，超嗨音乐密集笑点，全新西游人设征服全场。关注开心麻花微信购票享优惠。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破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7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的，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十几年以上的房子，你真的要把你的水路要检查一下。 嗯， 啊， 真的是说崩就崩了。 对啊，如果这些这个水管老化的话，你检查你可以早换掉，那就会排除掉。 嗯， 啊，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事啊。我们有一个业主真的是就这样，搞得他自己脑袋都大了。人家楼下又找他赔偿，搁点家里头搞的木地板，有的实木地板， 嗯， 全起来了，那你这个损失就大了，啊，所以说一点家里头这个一点东西你没有照顾到，实际就是会有这个方面的问题， 嗯， 那最主要的还有是什么？泡完之后你必须得翻，发霉呀，你是如果说是， 而且因为那地板它会变得就是不平啊， 它泡完之后呢，像你这个如果是有这种死角的地方啊，都会有发霉的这个状况来出现。出现之后发霉会有异味， 嗯， 异味会有细菌裂变的，啊，像这个为什么我们十几年以上的房子会有蚊虫啊、白蚁啊、蟑螂啊这些东西都有了呢？ 嗯， 这些都是有水的地方不都有生命嘛，啊，所以说那个厨房和洗手间。包括你买了二手房的啊，我觉得，90%以上的业主都是要翻新的。 嗯。 啊，而且的话，我个人建议，如果超过12年以上的老房子啊，你这个厨房和洗手间，你的墙、顶、地，你确实应该是要把它要换新一下。 嗯，不要等到问题出现了，我们再去急救。 对， 这个是很头疼的一件事。 那你是整个把你的节奏全部打乱了。 对， 啊， 你这个时候再打4006658848，是我们能给你抢救去，但是就这过去的时间， 对， 楼下也， 你的损失已经造成了。 嗯 啊， 还不如提前的。 对，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厨房的顶面，啊，我真的老给客户举例子，我说你就想吧，你每天做饭。你厨房那个顶面如果说是没有一个月清理一次的啊，好多人都忽略了，这是个生活常识。你每天做饭上面的油烟，如果说你没有每月都在清理，一年才，好多人都一年才清理一次，那我就说你想这个过程，我们空气当中是有浮尘的，那这个浮尘给你粘到这个顶上去，你每天这个饭做好了，这个蒸汽上去的时候，这个浮尘有没有可能下来？其实这个过程你自己去想就是了。 嗯， 那如果说你真的超过7-8年的这个，因为之前的吊顶都是 PVC 吊顶，塑料的， 嗯， 啊，它这个不好打理，那你这个吊顶你是要把它换掉的， 嗯， 一是不美观，二最主要的我觉得是对我们的健康有二次污染，啊，你真的也没必要。 那蒸汽上去了以后，掉下来的是什么就不好说了。 这个掉没掉下来我也不知道。 刚才我突然在博总说这个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啊，明明是跟我们解释家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虫子，为什么被他一说就说的跟一个这个啊央视九套的纪录片似的啊，水啊是生命的源泉。对了，就是简单一点啊，就是因为你们家各种潮湿的角角落落， 哎，对。都会 孕育了这些，你看起来很恐怖，有一点焦心的这些小虫啊、小生命啊，是这样。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真的是你的房子住到一定的时间了， 对，12年以上，我觉得你只要经济条件没有问题，我觉得你至少简单的局部你要翻新， 对，除味。处理一下， 哎， 我们的套餐里边除味，就是我只翻这两个部分，大概是多少钱？ 如果说你都要换瓷砖的话，就会略微贵一些。 嗯，但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直接刷的那种？ 对对对，刷新的话，或者是换我们的微晶石板，我们有一个29800的套餐，这个套餐我们原价是49800， 嗯， 现在是也是10月份的，这应该是最后一个月，29800， 嗯， 它包含的内容还挺多的，不光是厨卫全包， 嗯， 还有那个全屋的顶面、全屋的墙面全包，啊， 嗯， 全有。 就是厨卫给你换新了之后呢，还可以帮你全屋的60平米，对吧？ 对， 建面60平， 对，建筑面积60平。你的顶面我们还是用硅藻泥给你做的 啊， 墙面都是用的是大石漆啊， 墙面 大石漆 全部包括在一块儿了， 对， 是29800， 2980060平， 嗯， 啊。但你如果超过60平，你就拿29800除以60乘以你的实际面积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套餐里的。 套餐的，但是60平起坐。 嗯。 啊，如果不足60平，我们一定按60平收费。 嗯。 因为你房子越小，实际我们翻新因为不搬家。 嗯。 这个翻新难度实际越大。 就是刚才那40平的。 对，出工不出活儿， 嗯， 好多这个工会要费的好多，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 啊，如果说你的房子特别小，就低于40平，那就让我们的翻新工给你单算， 嗯， 哪个价格低，跟套餐比，哪个价格低， 你就用 走 哪 个、哦、 啊， 不会多收你一分钱。 还要告诉大家，你看刚才那个，我们已经几乎要对折的， 嗯， 这个29800的套餐、嗯，如果你付完定金，本周啊，嗯、仅限本周六。 对 啊，大家4006658848赶紧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只有20个名额。 对，只有20个。 你这个装修款，这个29800，直接又变成了你在48商城上面的29800的积分。 是的，对。 29800可以换多少东西呢？我的微博上面的这个六图里边啊，我跟你说，除了那按摩椅不能换，其他东西都可以换。 都可以。 而且就是可以换好多样。 好多样。 啊，就各种，比方说你说家里缺个烤箱， 嗯， 啊，翻完了厨房以后是吧？啊，微波炉。扔掉干嘛？又用微波炉，微波有伤害的啊！但是这个没有太多的科学论证啊，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以我现在已经摒弃掉了微波炉了，我也改用烤箱了啊！就是搬新家之后，啊，还有电饭煲可能也需要换一个了，嗯、对吧？ 对， 嗯，还有其他的刀具啊、锅具啊，这个我觉得29800在商城里边真的可以选很多的东西。我们都是按照某宝啊、某猫、某东上面的价格来给到大家， 对，它都是品牌的、 嗯、 啊，不是说这些东西糊弄一个东西， 嗯， 因为尤其是这些正品也得有品质的，要不然就把我们48的牌子给毁了。 对，但是呢，博总也说了，也很实在，说这个送多了呢，我也送不起啊，就是因为这个洗衣机啊什么这之类的东西，品牌实打实的都在那儿啊，大家都可以去各种的购物网站上面去查它实际的价格。所以我们在本周六啊，这个20个名额也仅限本周六到店来付定金的朋友。 对 啊，首先你先拨打4006658848啊，报上名，然后呢、 嗯、 周六来到我们的店。听一下博总呀，还有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讲一讲，说怎么回事儿啊？你就觉得行，靠谱。 嗯，这周六 你得先把20个名额占上。 哎，是的。 嗯， 这周六正好我也在啊、因为我周六在上午在丰台店，嗯、我下午就出差了，下午就要去上海了。那个正好来以后，所以你真的要想翻房子，我觉得。不要说是就是看个网上啊，或者打个电话，我就把这事儿定了。 嗯， 我觉得那个太草率了 啊。那当然了， 你就是对家人的健康，对你整个装完房子的品质感的这些东西，你也要去你想找的公司去他那个店里去看一下。 嗯， 跟他的工作人员，跟他的这个设计师都交流交流。 嗯， 包括他的用的材质，你也都实际要看一下，包括他的售后，你也要整个都要这个关注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你自己就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来去给你翻这个房子，你就自己有谱了。 嗯，心里有数了。 啊、对，而且的话，咱们48块钱，给大家是一真正在解决是你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把你每位业主家里居室的环境气息彻底改变掉。啊，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 嗯。 啊，所以说整个从用的材料上来讲。老房子翻新的材料和新房装修的材料是绝对环保等级是不一样的，因为新房的装完修的业主是就里边住的呢，啊，而且是即装即住的，新房的装完人家是你还可以晾个2-3个月的， 嗯， 啊，所以这个材料的环保的等级不一样，材料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所以有好多业主说啊、哎，你给我报报价，我比比价，我们就有好多就我说你真的装修不一定就是比价的一个事情。一分钱一分货，啊！如果说你就停留到说是，哎，我就要便宜，那我真的就建议你还不如不翻。你翻完之后，要不你就晾3个月，要不你就别翻。你翻完之后， 便宜的环保肯定不达标。 你就想吧，任何一家公司接您的活儿，包括我在内，不挣钱我不可能给你干，这是实话。 嗯， 换别人也是一样。那在北京用工人，我用工人和他用工人都差不了多少钱。那最后你说一样的活儿，最后差出来好多钱，那你自己想钱从哪儿差，对吧？这个东西自己一琢磨你就琢磨清楚。 嗯， 装修行业一定不是说我花最少的钱能装出来最好的效果，这个不可能，啊，实现不了，啊，所以有好多业主我说，如果说你就想考虑钱省钱，我就说，要么你就装完2-3个月，要么就别装。啊，真的没必要。 嗯， 你别装完之后自己住到里边，甲醛严重超标，对健康，那这个损失将来以后，那你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的48块砖的工人给大家在这6个工作日里边干完活了之后，我们是会有第三方的这个检测机构。 对的呀。 首先帮大家检测一下这个空气的质量。 空气质量给你检测完之后，而且我们后边应该我们11月中旬之后，我们会套餐全面的升级的。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整个的 真正的负氧离子的这一个居室套餐，那我们就会未来还会，实际大自然给我们是有三种这种恩赐嘛，三个天然恩赐，第一就是水，第二就是空气，第三就是阳光。啊，那实际我们这回我在上海，我们的公司首席设计师就给我提出来，我们要从这个三个方面要给业主再做一个标配的套餐。 嗯， 那我未来的套餐会实现，如果说你整个屋里头要有翻新的需求，那我们就会给你实现净水系统给你标配，空气净化系统给你标配。 嗯， 那我们对于阳光这一点，我们会在你的洗澡房里边地面上给你铺的这个，给你放这种远红外的这种石头，那整个这个洗澡水热的温度打下来以后，远红外散发出来这个远红外光，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哎，我这听着、啊、听着觉得这 对，这就是我们产品要升级、 嗯、 啊，产品要升级。这个产品呢，我们基本上11月份就会面试啊，会有个新产品、新的套餐会给大家面试的。就说你空气净化器我是送的。啊，就是新风系统，不叫净化器， 嗯， 就是新风系统，给你直接是走那个管的啊，一个入口一个出口风，那个净水器也是一个软水啊，一个重水一个净水， 嗯， 啊，这样一个是喝的，一个是做饭的啊，都给你分开，包括把我刚才说的这个远红外这个石给你放到洗手间这个洗澡这个地面上给你铺好， 嗯， 就真正的就是实现我们公司提出来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的这个负氧离子居室环境，啊，这个就是产品呢，实际本身我们也在逐渐的在升级。 哎，我们其实跟四八合作也有一年的时间了、 嗯， 大家也能够通过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博总来介绍，哎，我们的产品又有升级，我们又开了新的店面，会感受到我们一直在帮大家 研发嘛， 啊，就琢磨怎么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品质更好。 对， 啊，生活的，因为你在家里边，说实话，很多人现在因为工作的压力太大，真的还变得比较宅了。 是的， 啊，出去跟朋友聚会是一回事儿，多数的时候呢，你待在家里边，你还是希望，哎，我在家里呼吸的空气更新鲜。 是的， 我在家里要喝很多的水、 嗯、 啊，保证因为秋冬这么干，那我喝的水如果不放心的话，也很头疼。 实际本身自来水出来水是安全的，但是你这个管道二次污染到你家里的时候，那你这个一定要过滤的啊、 嗯，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而且的话呢，我们这个净水和新风系统加我们的这个远红外石，我们这三项都是赠送的，你将来出安装费就可以、 嗯、 啊。我目的就是实现我们公司的宗旨啊。这个，如果是你有需求，实际本周六日。 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没问题。 嗯，400-665-8848就可以打电话来报名了，可以参加我们周六的这个宣讲会啊，就介绍一下这怎么 情况呀？这周六我在啊， 哎，这周六博总在，可以把刚才他说的这一系列的给大家更详细的解释一下。 对的。 而且呢，因为在店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些产品，比方说，哎，我们的系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出来以后，这什么远红外石是个什么？啊，它的运作的这个，反正我听起来我是今天第一次听说啊。虽然我做装修节目做了很长时间了，那我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其实真的是我们在不断的帮大家想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多的细节，还有就是只有本周六的福利，只有20位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400-665-8848啊，只要您当天付了定金之后，你的装修款有多少，我们就会等额的返给大家多少我们四八商城的积分，直接在当中800多款的产品当中去选择你想要的啊，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积分来兑换了。 是的， 又可以给你的家啊，不需要花钱了啊，就是你装3万啊，就可以买3万块钱的东西再回家， 嗯， 放心大胆的用起来，都是品 牌。这也就是我们新商城刚上线嘛。 嗯， 这一周也就做了一个特殊的活动， 嗯，20位， 啊， 真多了，可能真的也是做不起了。 对，实际 压力太大。 对，实际装修呢，真的我就是给业主一个建议吧，就是你真的，不能把价格卡得太死。 嗯， 真的你讨价还价，实际真的就是这个产品给到你的东西，像我们四八给你提供的这个方案，包括我们顶面用硅藻泥。那也是经过设计的， 嗯， 那不是说我随便给你放一个东西这样，包括我用的大师漆，它本身产品的特点都符合我们公司的核心宗旨。 而且这个品牌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大家也可以通过很多的这个搜索的网站去找到。 对， 我、哦、说这个品牌的漆，它的优点是什么？ 对对对。 啊，它曾经给哪些大的工程项目做过？啊，哪些国家类型的项目会相信 这个期，这个大家都可以通过，因为现在网络太发达了。 是， 不是我们现在当下讲，然后大家觉得哎一听就过去了，不是，真的有一个有一颗求证的心的话，你都是可以获得证实的啊，都不是我们在给大家夸大。小文就说啦，微博上面说啊，这个听完了这个远红外石头，好期待。对，我也很期待，就是周六咱俩相约啊，一起去听一听吧，去现场看一看，这怎么就洗澡水热的，然后哎就反射出来这个， 对 啊，可以给我们带来像阳光一样的感受的，大家很期待，对不对？很好奇，可以周六的时候来到我们三家店的任何一家店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了，上午的时候呢，博总是在丰台店， 嗯， 大家想要去听博总讲，现场给大家解释一下，可以拨打400-665-8848这个电话来报名，说丰台店在哪儿啊，几点开始啊，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同样是刚才我说的400-665-8848这个电话，今天打进电话的前30位的听众，记住了，只有30个名额，是可以免费获得我们的到店礼，也是周六要到店来领取的，就是一份居家用的工具箱一整套， 对，价值100块钱的。 哎，你如果家里没有啊，你就正好很需要，赶紧400-665-8848，因为也只有30个名额。其实我有时候也好奇，就是哎，这些很新奇的产品，也是你们在给客户翻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也是在研究大家的需求。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套餐都是来自于客户的需求，我们在逐渐的完善。你要让我坐在那儿想，我可想不到，啊，真正的取之于社会客户的这种需求，我们再推出来产品才能满足更多客户的需求。所以现在我们好多几款套餐，客户来了之后，根据他的情况一选，特别简单，啊，不像其他公司给你算来算去算半天，自己算迷糊了。而且48块钱给你，报价我们是预算就是决算。如果我们有性能合作，签完合同多少钱，合同之内的干活过程当中到干完不会给你有一分钱增项。 嗯， 这是给业主的承诺。 对，如果干活过程当中出现了任何的问题，那是我们的问题。 直接投诉。 哎，是我们的问题。我不管是我通过什么，我再往里啊搭我的成本来给你解决，还是怎么着，我一定会给你解决掉。 是的， 也不会以你需要你再付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啊，所以说整个呢，这就是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呢保证是环保啊，做完之后会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啊，同时支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 嗯， 反正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48做的是品质啊，不是说我给你做的是以最低的价格来吸引你，所以我们首先是在做服务。 嗯 啊，我觉得装修行业，你首先是要把服务，尤其居改市场，服务做好了以后，你的活儿不会少，啊，你把每一个客户，你用心的服务，你服务完之后，他真正感受到你给他带来这种，这个解决了他家里实际的问题。业主很热情啊，尤其咱们北京的客户，给你介绍客户真的是这样的。 我们上一次来的那位阿姨不就是吗？ 啊， 对不 对？ 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看，我们家现在厨房还装着呢，还没装好呢，但是很满意。 嗯， 就是即便是说我们还是在开工的施工状态当中，我们的客户就很愿意到节目里面来帮我们的四八宣传，这已经是很说明问题了。 是的， 嗯，小人文就说了，波总说的非常好，就是价格太低了。不能选啊。但是呢，我刚才在想啊，我们这个接近于对折的这个29800，给60平米厨卫改造完了，还有顶面全屋的顶面和墙面，这也很低了，真的。也是博总他们在给大家想办法省钱吧。 是的，因为我们工厂店本身就是所有材料都工厂直接采过来的，这样我们肯定能省一部分钱。 好啊，还跟我相约说好呀，夏咱们一起去看看，是像樱桃小丸子和他的姐姐一样手牵着手周六就去看了吗？400-665-8848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周六的说明会，还有更多的优惠活动和领取工具箱都是拨打400-665-8848。先聊到这儿啦，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